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5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10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调整好， 边调到4号位，林银， 漂亮 哦！这个球队方面有防住，那么25比12，我们恭喜中国队是正式的获得了本次世界杯的冠军。 现场的观众，现场的球迷们也是高呼着中国冠军。 10冠王。11战全胜夺冠，2019年第13届女排世界杯冠军归属中国。郎平实现了赛前升国旗奏国歌的诺言。郎平感慨地说：“38年过去了，我没想到自己还会站在这里。”38年前。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从此开创中国女排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那也是中国三大球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这一次，我的思绪穿越了。1981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那是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取世界冠军的年份，那一代女排开创了中国女排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那也是中国三大球第一个世界冠军，同时也是郎平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因此郎平才会如此难忘。其实1981年那一代中国女排并不是第一代中国女排，那么中国女排到底如何而来？新中国第一代中国女排到底是什么样子？勿忘历史，才能知晓传承的意义。新中国开国元勋贺龙元帅曾经说过：“三大球不翻身，我死不瞑目。”1951年11月，新中国第一代女子排球队在北京成立，首任主教练是马奇伟。2001年的一个冬日，我见到了当时已经82岁的马老。马老看上去精神矍铄，而且很健谈。他说，当时女排只是国家体训班的一部分，体训班就是为了应付国际大赛而准备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所以全队只能到北京大学住宿和训练。 可是后来由于人数太多，人家北大没办法接待了，我就带着全队进行全国拉练，相当于游击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到了一个城市，就给当地百姓表演排球，就好像是一个艺术团下乡演出。马奇伟回忆说，当时主抓体育的贺龙元帅经常和我们谈心，他以军人的经历鼓励我们坚持。当时全国不要说找一个排球馆，就是适合打排球的土场地都不好找。我们背着行囊行军，训练条件非常艰苦，可以说是另一种长征。记得当时贺老总对我说，中国女排要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这句话我永生难忘，也确立了中国女排今后的发展方向。从此，马奇伟、李安格、饶于荣、阙永武、李宗庸等几代主帅带领中国女排开始了艰难的跋涉。20世纪60年代的女排球员董天书回忆说，老一代国家领导人很重视体育，也很关心女排，周恩来、陈毅、贺龙等开国元勋经常来看望我们。记得贺龙元帅总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打败日本队，因为打败日本队就意味着登上世界巅峰。那几代中国女排并没有击败日本队，但那段长征岁月却无法磨灭。也正因为老一代人的努力和奋斗，以及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才让中国女排在很高的起点上开始征程。就在2019年世界杯女排期间，中国女排主帅郎平直言，在历史上中国女排也曾经向日本女排学习，除此之外，我们又结合了自身的特点发展自己，希望亚洲排球能够越来越好。郎平所言的向日本女排学习，就是真实的历史。而这段历史无法忽略的一个人，就是日本女排魔鬼教练大松博文。其实就像女排精神鼓舞了一代中国人一样，日本女排崛起锻造出的东洋魔女精神，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人民的精神财富。而这个领航人就是日本女排主帅教父大松博文。日本女排从1960年崛起，打破了欧美国家垄断世界女排的格局，以严厉著称的主教练大松博文训练出了一支技战术先进、作风顽强的日本女排。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分别夺取世界锦标赛冠军、世界杯冠军和1964年东京奥运会冠军。大松博文在一传电球和发飘球技术上进行创新，并创造出新颖的快攻战术，斗志顽强的日本姑娘横扫全世界，一局15-0、15-1取胜的场面层出不穷，并且创造出后人无法超越的连续100多场国际比赛连胜的神话。这样的战绩就是放到现在也难以超越。从此，世界女子排坛进入东洋魔女时代。周恩来总理决定邀请日本女排访华，他认为日本人能行，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行？1964年11月23号，大松博文率日本女排访华，中日两队在北京体育馆进行了首场比赛。周恩来、贺龙、陈毅等国家领导人都到现场观战，而中国队却输得很惨。1964年11月25号下午，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来到北京体育馆 观看日本队的训练，并且和大松博文交谈了40多分钟，可见国家领导人对女排的重视程度。1965年4月，周总理邀请大松博文来华帮助训练中国队，就是在上海一个多月的残酷训练，确立了后来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为中国女排日后的腾飞埋下了种子。三从一大原则是指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这个原则的核心是围绕从实战出发，为了达到实战效果，就要从难从严。大运动量是指量变到质变。可以说，三从一大训练原则奠定了新中国所有竞技体育项目的训练思想。大松博文有的时候在训练中还要抽打中国球员，倔强的中国球员训练非常刻苦，在已经站不起来的时候，面对凶狠的来球，姑娘们仍然在喊再来。1965年5月1号，始终惦记着中国女排的周总理邀请正在中国帮助训练的大松博文和夫人来北京参加庆祝五一劳动节宴会。当周总理询问训练情况的时候，大松毫不客气地说，我给中国选手的训练量连我们日本女排的一半都不到。听到这个回答，周总理严肃地说，那一定要把你的大松精神移植到训练中。周总理不时地和大松博文沟通，就是担心大松博文未必将全部内容交给中国女排。后来大松博文对总理说，我把自己所能教的东西都交给了中国女排。听到这句话，周恩来总理才放下心来。时光如梭，大松博文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写道，中国姑娘这样勤劳，国家最高级别领导人对女排这样关心，将来中国女排必定比日本队强，他们总有一天会夺取世界冠军。虽然没有看到这个预言实现，但是周总理倡导的大松精神为中国女排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基础。2019年，我又来到福建漳州体育训练基地，重温了那些破旧的护膝球衣背后的故事。1981年，首夺世界冠军的那一代球员和教练员的大幅照片就在我的两边，真感到时光穿越，那一代女排英雄们的呼吸仿佛都在我耳边回荡。1972年，漳州体育训练基地建成，那里的冠军楼和训练馆几乎都变成了历史遗迹。如今恐怕没有几个人会想起那破旧的场馆，而用竹子搭建的排球馆更是无从寻找。但是这段岁月不能忘记，姑娘们都亲切地称漳州体育训练基地是排球界的最高学府，来漳州训练是每年不可缺少的充电。1976年，袁伟民率领新一波中国女排来到漳州基地集训，低矮破旧的竹棚锻造了钢铁般的中国女排。基地老一代工作人员回忆，当时哪有训练馆呢？能在竹棚里训练就不错了，地面还是潮湿的泥土地，没有什么地板，姑娘们每天进去是个人，出来却是一团泥。当时有一句话，就是滚上一身泥，磨掉几层皮。 袁伟民学习大松精神，训练极其严格。姑娘们在泥地上翻滚接球，每次训练完，身上都是汗水、血水和泥巴。当球员们已经没有力气接球而趴在地上的时候，袁伟民仍然不停地把球扣在他们身上，并且喊着：“起来，再来！”女排姑娘们一天至少训练8个小时。衣服破了，球鞋开口了，粗糙的场地也被磨亮了。竹棚馆的地面是用黄土、石灰、盐水混合的三合土。三合土的沙粒嵌进队员的皮肉中，要用小镊子才能夹出来。姑娘们的大腿、肘部经常摔得血肉模糊，睡觉的时候，伤口和床单粘在一起。等医护人员来用酒精把它们分开的时候，伤口早已化脓了。原来漳州体育训练基地接待科科长顾化群说，那时候的女排姑娘是拿命在训练，但是没人喊累，没人退出，因为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要证明我们中国人行。后来闷热的竹棚有了地板，但是因为没有刷漆，到处是刺儿。这样的地板让郎平、曹慧英、陈招娣、张荣芳等人都有鲜血淋漓的经历，伤还没好，再接着练。周小兰回忆说，一天的训练结束后，我们就开始互相拔刺儿，并且乐着比谁身上的刺儿多。被队友们称为拼命三郎的中国女排队长曹慧英，因为长期训练，膝盖半月板断裂，10根手指里有6根受伤，2个大拇指和左手小指也骨折了。即使这样，她也没怎么休息，只是包扎固定了一下，又投入训练。但是训练的时候，球难免砸到骨折的手指，所以曹慧英的伤很久都没有好。回忆起那段岁月，曹慧英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还有后来手臂骨折依然作战到底的独臂将军陈招娣。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时女排人一门心思地想着，豁了命也要让中国崛起，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袁伟民并没有完全照搬大松的战术，而是重新发展了女排技术，在借鉴大松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但是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有时候付出了不一定有回报。1977年，袁伟民组队之后，经过艰苦训练，中国女排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由于接连输给当时的南朝鲜队、日本队，位列第4，无法登上领奖台的他们，只能挥舞着黄手帕向胜利者祝贺。孙锦芳说，当时的那个情景在我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我感到是一种耻辱。我们每个人都暗暗地发狠，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要站到最高峰上去。中国女排又来到郴州展开艰苦的训练。老队长曹慧英说，漳州和郴州2个地方条件都很艰苦，我们在地板上做滚翻，刺儿往肉里扎。后来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用破毛巾、破布底鞋、破衣服推地板，让刺儿扎到那些上面。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中国女排不断崛起。1978年， 泰国曼谷亚运会，日本女排依然是冠军，中国队位列亚军，南朝鲜队位列第三。直到1979年的亚洲锦标赛，袁伟民终于率队夺得了亚洲冠军。1980年，因为中国没有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中国女排也就没能参赛，错过了一次登顶良机。不过这也为1981年夺取世界冠军积攒了巨大的能量。中国女排于1981年第三届女排世界杯上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女排精神在特殊的年代诞生了。而随后的五连冠不仅开创了世界排坛的一个中国时代，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加速改革开放的步伐，树立了民族自信。电影《夺冠》里有这样一个镜头，有外国人问，为什么你们中国人那么在意一场排球比赛的输赢？郎平这样回答，等到我们国家真正强大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把赢作为比赛唯一的价值。不可否认的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女排的成功和胜利弥足珍贵，女排精神也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现在，中国女排腾飞纪念馆里依然摆放着球员们磨破的球衣，竹棚里锻造了姑娘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竹棚精神。没有竹棚，也许中国女排有一天也会拿到世界冠军，但是没有竹棚精神，中国女排就永远没有全面腾飞的那一天。可以说，竹棚精神就是女排精神的原型。那么到底什么是女排精神？郎平说，如果简单的说就四个字，永不言败。如果说的细一些，那就是对胜利充满无限的渴望，对对手拥有必胜的信念，逆境中拥有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女排精神代代相传，而女排精神诞生在那个英雄的1981年，那是无价的感动，那是璀璨的丰碑。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北京时间2004年8月25号凌晨3点，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预赛，一个21岁的中国小伙轻松晋级复赛，他叫刘翔。 13秒28，刘翔轻松晋级。 放开跑吗？你说这么放松跑13秒28行不行？今天跑太快。 雅典奥运会之前的2003年3月16号，他跑出7秒52，获得了英国伯明翰第九届国际室内田径锦标赛男子60米栏第三，不仅打破亚洲室内纪录，还是那次比赛唯一获得奖牌的亚洲选手。奥运会前的7月2号，在国际田联大奖赛罗马站上，他成绩13秒11，比美国名将阿兰·约翰逊慢1/1000秒的速度屈居亚军。刘翔觉得他不比阿兰·约翰逊慢，期待在雅典奥运会上和他一较高下。 顺利的起跑，刘翔他现在和特拉梅尔几乎是同步过栏，栏间的技术非常好，领先了，过了最后一个栏，非常轻松。 可是阿兰·约翰逊复赛出局了。 我根本不在乎他，还有很多强手等着我们。